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交通运输部最近透露，目前我国公路的桥梁数量已超过了80万座，世界上已建成的主跨跨境最大的前10座斜拉桥中，我国占有7座。亚洲最大的商用车展2017中国国际商用车展近期开幕，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超级卡车可充电2小时，满载续航260公里。最近南水北调东线年度调水启动，经过11年的治污攻坚，南水北调的东线水质达标率从3%增长到了100%。北京近期发布通报，对施工现场存在扬尘治理不达标行为的9家企业停止他们在北京建筑市场的投标资格30天。2018年度国考报名进程过半，国家公务员局公布了一批人数较少的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成功进行了试用性转场起降训练，这是该分队部署到任务区后进行的首次飞行。北京市交管部门最近表示，天气转凉，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加大，早高峰校园和医院周边、晚高峰市区环路联络线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

来人如火烧，朋友已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无需刻意去安排太巧妙，旧时藏在我心每个梦，从未愿跟风远飘，朋友已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情多真我也只能够为着我的多跟少，已经都不再重要。微红着眼睛看星光照耀，求停下笑话，我不想再笑。世界像空白，深刻的友情亦没法改多少，常来电你的慰藉早已了，谁人为我好我都已明了，抱歉是心内那伤感的爱情现在仍如火烧，朋友已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无需刻意去藏在我心每个梦，从未愿跟风远飘，朋友已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情多真我也只能够推掉，现时为着我的多跟少，已经都不再重要，朋友已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无需刻意去安排太巧妙，旧时藏在我心每个梦，从未愿跟风远飘，求你愿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情多真我也只能够推掉，现时为着我的 杨采妮的《但愿你明白》。九七年有两个玉女掌门人隐退，一个是周慧敏，一个是杨采妮。在九十年代，他们两个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周慧敏唱歌好听，演戏也不错，清纯的模样很难不让人喜欢。而杨采妮在九三年凭借着《东邪西毒》崭露头角，九四年和吴奇隆主演的《梁祝》至今仍然是经典。这一年他们的事业正是当红的时期，却纷纷的为了爱情宣布退隐。前者呢放弃了事业安心生活，后者放弃了名利选择与男友共同创业。如今的他们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只是人气早已不复当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九七年，听到周慧敏《痴心换深情》。

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八号结束，目前的报名人数已超过了72万，但仍有853个职位无人报名，2762个职位的考录比达不到最低3:1的要求。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了今年10月份全国地质灾害发生及应对的情况，全国共发生了地质灾害817起，成功预报了100起，避免人员伤亡3687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2亿元。住建部最近表示，截至2017年的9月底，全国住房的公积金缴存总额11.99万亿元，提取总额6.98万亿元，缴存余额5.01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期称呢，本月11号起至20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推出高铁的极速达快运新产品，实现10个小时货物送达客户，这将是国内最快的跨城快运产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近日称呢，由相关企业赞助的7000万张旅游年卡将发放到全国各地残疾人的手中，凭卡可实现全国500家知名景区的免费观光旅游。最近，五只人工繁育的黑叶猴在广西南宁的大明山国家级。 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虽然呢气温已降了很多天，但是呢从今天起就正式的进入冬季了。俗话说立冬补冬补嘴空，在立冬的这天肯定呢要选择吃顿好的来犒劳自己。有些地方的人会吃鸡鸭鱼肉，有些地方呢则习惯来吃饺子。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立冬你们那吃什么呢？有特色的习俗要吃的东西吗？或者说呢你最想吃什么？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留言互动话题。今日立冬，你们那吃什么？参与留言互动的你呢，也有机会获得唱吧外送提供的免费代食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爱丢离。

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立冬不捧饺子碗，耳朵冻坏没人管。在北方，立冬的习俗是吃水饺，因为水饺呢形似耳朵，人们认为呢吃了它冬天耳朵就不会受冻，而且呢这一天吃的水饺还必须是倭瓜馅儿的，因为是夏天买回的倭瓜，存在小屋里或窗台上，经过呢长时间的糖化后做成饺子馅儿，味道呢跟大白菜有异，也和夏天的倭瓜馅儿不同，还要蘸醋加上烂蒜吃才算别有一番风味。相信呢很多朋友也会在今天选择去吃一顿火锅，而我们老北京的涮锅讲就是铜锅炭火，清汤盛底，只需呢加入葱片姜段等，炭火呢烧的锅里清汤滚热，拿筷子夹着红白相间不而不散的羊肉片，在汤里呢这么一涮，肉色一白，放在冷的芝麻酱里那么一蘸，入口即化，蒜香肉香的合二为一，也实在是过瘾。立冬的今天你都要去吃什么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接下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誓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一首老狼同桌的你送给你。继续来说我们今天的节日立冬。大凡说，记得小时候每当北风起处呢，鸿雁南飞，大人们都会充满了伤感，因为温暖即将过去，寒冷很快来临。那一年南方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瑞雪，在北方呢会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那作为北方人呢，也非常的理解你。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日里，今天呢可以真正的说是冬日了，要多吃一些暖和的食物，让身体储存起御寒的能量了。所以很多的地方都会有深秋一直阳，一冬手不凉的说法。今天你都要吃什么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食券。 你离开了这个海。 我蓝色回声，你挥一挥手，这是黎明之前的奇迹。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你挥一挥手，正好太阳刺进我眼睛。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当风筝飞过城市，你曲折泪，枝花在等谁？那天夕阳落下的模样，你始终没对我说。当你离开这城市，正是电影散场，天黑了，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我蓝色回声。你挥一挥手，这是黎明之前的奇迹。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你挥一挥手，正好太阳刺进我眼睛。我终于没能看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你挥一挥手，这是黎明之前的奇迹。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你挥一挥手，正好太阳刺进我眼睛。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 969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很多人在加油的时候呢，本来应该加92号汽油的车，但是却加了95号，而本来应该加95号汽油的车却加了92号。那到底这92跟95汽油混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存在了加油误区，那误区一就是标号越高的汽油越好。最近有关的人员也做了一项测试，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实验证明，相同数量的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产生的积碳数量是差不多的，说明两者在这个方面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是相同的。然而汽油的清洁程度它不是由标号来决定的，而是由国标决定的，而且它们主要是硫含量的差别。但是如果盲目的加高标号的汽油，反而会更容易产生积碳。那92号汽油跟95号汽油混加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问题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你，如果你一次两次这样做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期混用。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爆震、动力不足等情况，尤其是加95号的车子更不能长期的使用92号的汽油了，会让爆震的频率更高，对发动机的磨损也会更加严重哦。继续来关注生活方面，冬天呢眼看着就要来了，这羽绒被也是派上了用场。但是羽绒被呢是最轻盈的被子，由于长时间的不使用呢，难免会有异味。那今天的969微笑提示也给你推荐三种除羽绒被异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在阳光充足的时候把羽绒被拿出来晒一会儿，但是时间不要太长。第二种方法就是在室外或者是阳台阴凉通风的地方挂晒2到3天，然后均匀的轻拍就能够消除难闻的味道了。那第三种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把柠檬水喷在被子上，将被子放在阴凉处晾干一宿，这样就可以去除被子上的味道。